家冠名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还是我们这个有问有答哈，大家呢可以把您的一些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今天呢会集中的给大家一起来解答一下。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这个大搜家的郑鑫，您好。 高二好，大家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和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呢还不少啊，我们今天一个一个给大家来说一下。先来说一下这个昨天啊，我们也是比如说重播的时候哈、晚上包括还有今天中午也收到了一些朋友们的这个及时的这个微信哈、是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一下。那我们先把这些问题先聊一下啊，比如说啊，昨天晚上呢，这个听重播的时候呢，这个有位朋友牛仔，我想问一下，说今年这个棚户区改造有没有西城区的这个四环胡同呢？说想问一下，我们今天把这个今年的关于棚户区改造的一些区域啊，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今年的棚改呢，就是一共是有200多个项目，那落在西城这个区呢，是有九块区域啊，二百多个棚户区，然后西城是有9个区域。那刚才这个朋友说到四环胡同是在西城的新街口，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在整个西城的这个2018年棚户区改造实施项目计划表里是不包含这个区域的。然后这个表呢是在北京市政府网站的是可以查到的。那在2018年西城区这9个区域有菜园街这附近的一个棚户区，还有光源里棚户区改造项目，然后还有北京昆剧艺术中心项目，那还有一个是第四个是桃园 C 地块项目，还有一个是全区的一个就是全区范围的一个简易楼改造的项目，就这个全区指的是西城区，然后还有一个是三里河南区的，还有一个是零散用地的项目，也是指全区用地的，然后还有一个德宝七号地的项目，还有一个是天宁寺。我们看这几块大地的项目，那刚才这个朋友说的这个四环胡同是不包含在内的。 嗯，好的。另外呢，我们这边有朋友问运随心转，说想问一下，我是忠实听众啊，想问一下在这个公有产权房的一些群里，大家可能都不太明白，说购买这个公有产权房的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能够获取贷款，并且交的这个10万定金还不能够退还啊，这个能不能说一下？ 无法获得贷款，这个定金呢，就是说交了这个10万定金是不一定退的。然后我们说这选房后，就是我们以最近的，就是以选完房的中铁碧桂园为例吧，在公有产权房选房的时候呢，要缴纳定金和首付款，就选房的时候就要缴纳定金，这个定呢就是宝盖头的定，这个 缴纳定金以后并签署认购书，然后这个定金是我们知道这个定金是一般的情况下是不给予退的，严字旁定金的那个定是一般是可以退的。那这个定呢，我们在商跟开发商合同的时候，就是说一定要看他的合同里的协议是怎么写的，那有的是通过协商后是可以退的。 好的，大家呢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有位这个朋友贝贝啊说，想最近在看房子啊，就是看得有点晕，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样子到底算是好户型，这好户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啊，因为看都差不多嘛，要不是俩卧室一个客厅 对 是吧，一个厕所一个厨房， 所以就是说确实在选买房的时候这个户型是挺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今后在这里生活是不是舒适，主要是跟我们的居住舒适度的关系特别密切。然后你在好的户型呢，你装修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大浪费空间，然后你在就是收纳的时候这些布局的功能也更加科学合理。就是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就是说我们小户型的时候，你可以选择那些进深稍微长一点的，进深稍微长一点的这些户型呢它是利于收纳的。那我们在那个大户型的面积空间呢，就是我们选择建议选择面宽大的，这样的整个居室呢它住起来会非常舒适。 明亮。 对。首先呢就是说在通用的不管是大户型还是小户型呢，首先方正户型这是一个我们说是最好的户型，就是你一看户型图那哪间屋子不管厕所卫生间还是卧室还是客厅都是接近于正方形，这样的屋子是特别好。你整个户型图的如果是正正方方的，然后我们俗说的也没有缺角啊，也没有什么多余出来的，这个户型是最好的。那所以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空间大小分配合理。空间大小呢就是说我们在居住起来以前呢就有那种就是我说的以前就是五年十年以前就特别流行大客厅。 对。 那大客厅其实我们住起来其实我们知道客厅在我们居室生活来说是除非你朋友特别多，其实那时候你住的时间长了会发现客厅还是那么大，还是有时候会很浪费的。 浪费的。 所以就是客厅呢也一般是二三十平米就很足够了。那厨房呢就是建议呢我们的建议呢经常是小于2.1平米，净宽呢是小于1.5，卫生间呢一般都是2×2.1或者1.8×2.2这样。那主卧室呢我们可能建议你大一点，因为这有会有一些收纳空间。比如说是10平15平，那10平15平肯定是3米3×3米左右这样一个比例。那在北京来说呢，其实我们在建议就是说一般都是肯定是南北通透这样的户型是最好的。那南北通透的户型呢其实在北京也比较难选，如果就是退而求其次的嘛，我们可以选择纯朝南的这样一个户型。在我们就是这以上刚才说是选户型的一些基本知识，我们再往下呢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些动线。我们所说这个动线是指什么，就是你进了这间房子以后你人员流动的走向，这其实就是相当于行动的一个路线图嘛。然后就是这里的动线呢包括居住动线、访客动线和家务动线。然后我建议大家其实你多看一下它的家务动线。家务动线就指你从一进门到你的卫生间，不是我说错了，到你的厨房这样一个距离。就是有大家看啊，厨房距离门口或厨房距离你的就是餐厅这样一个比例是越短越好。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比如你从外面买了菜回来，肯定是希望马上就放到厨房里。如果我们说这个距离越长，那你拎的这菜可能就是在屋子里就是溜的时间就更长，那可能就是说可能产生的一些就是垃圾啊，或者是对你这个居室卫生影响就更多一些。就是大家可以就把你的一些生活场景植入到你的户型图里去想象一下。 对，而且比如说像这个厕所呀也近一点，你进门和这洗洗手啊， 对对， 换换衣服，然后这个整理一下是吧。 对。刚才说的动线呢就是大家看我们就是说 所说的浪费空间呢，就是指你这个走廊是不是很长，有的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这样纯朝南的房子啊，或者是一向的房子，它会有一个很长很长的走廊，很细，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了一定空间的浪费。所以呢，就是说这几个综合因素都掌握好了吧，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生活喜好，然后就能选出一个适合你的户型来。 嗯，没错。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啊，就是说现在一定要选择，因为二手房比较多了嘛， 对， 大家要选择一些就是这些格局好改动的，就是里面的可能相当于这种轻体墙会比较多一些的， 嗯， 能拆能改能建的这种啊， 对， 这样的话呢，以后比如根据自己的需求，你做一个什么样的空间，都比较好动， 嗯， 但是如果承重墙比较多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因为这承重墙大家知道是不能够拆改的， 对 啊，所以呢，就是要找一些。比如说同样的面积，那可能有的这屋里承重墙比较多，那另外一个可能轻体墙比较多，虽然说可能看起来好像这个轻体墙多的这个户型，目前可能它的这种规格不太适合你，或者你觉得不太舒服， 嗯， 但是它能改呀， 对对， 之后改成自己喜欢的就好了， 对对对，嗯， 所以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的一点吧， 嗯 嗯，反正我觉得就这个选户型啊，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看啊，真的是有些户型就可能大家一进去就会觉得，哎，这个地方我喜欢， 是 那有些就觉得不行，我一进去觉得很憋屈。是吧， 对， 有这样的。你看前两天也有一朋友在选户型的时候，就是可能他就自己住惯了这种类似开间啊，就是一进去觉得特别敞亮，就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啊，然后他就去看了很多，比如说南北通透的也好，东西通透的也好，后来他就选了一个塔楼南西的这种啊，我说哎，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户型，他说因为我一进去就是一个大客厅，觉得特别通透，就我就心里就舒服，可是虽然有一些南北的东西的这种吧，我就进去之后觉得一个大长溜啊，就怎么觉得就那么难受， 还是看自己的生活习惯。 对， 对，虽然我们告诉大家了一些比较好的，或者说相对来说觉得从经验上来说比较好的一些户型， 嗯， 但是还是要适合个人的一些需求， 对 啊，就是您自己住嘛，所以还是要 选择 看着舒服， 是 啊，对。好，然后呢，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现在这个墙啊，不能太多，但是也不能没有啊。 对， 还有一个朋友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呢家里挺大的，两百平米的房子， 嗯， 然后呢你一进去之后，我觉得怎么那么乱啊，就是他所有的东西全都堆在这个明面上 啊， 然后我说不应该呀，按说你这个房子这么两百平米的房子，然后那么多的储物空间，你怎么可能就没地儿放呢？结果他是可能在10年前装修那会儿吧，以前住小房子住的有点 没设计， 对，不是没设计，他是憋屈了 啊， 所以进到这大房里边，他把所有能拆的墙全拆了 啊， 所以就变成了这种就是大空旷啊什么的这种，他是看着敞亮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没有墙嘛，就是你搁东西都很不方便， 对，东西越来越多以后就堆在外面了， 没办法，所以说后来现在又开始二次装修，重新改了嘛，就把一些储物空间该弄的，或者说适当弄的，还是要放进去， 对 对。 所以说有些墙它还是利用价值挺高的， 没错啊，嗯，因为你要没有墙的话你确实不好放啊， 对， 所以这点也是希望大家能合理的包括想一下自己比如说5年之后啊，或者是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有没有要孩子， 对， 然后自己有没有一些适当的储物空间等等啊， 嗯，尤其有了小孩以后柜子就越来越多，那柜子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墙就很重要了。 嗯，没错啊。 嗯， 当然有的朋友说，那同样的户型，那我在一栋楼里面，这个为什么有的还高，有的还低？ 这样就是说 没有关系吧？ 其实同一层。同一个楼层里啊，我们就说价格有低，其实它户型呢也有大有小，但是就是说价格高的户型呢，就是我们通常都说是以这个户型一定不会特别差， 嗯， 就是它肯定是开发商经过跟设计师在设计比如说这个整个一个楼层它的外立面也固定好以后，它的就设计师就按照这个一个层里的空间开始设计里面的格局，所以说就是在购买的时候，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哪里好， 嗯， 那就是说我们就选那个贵的嘛，随着时间你住进去以后，你就会发现那贵的价值就慢慢会凸显出来， 对，嗯，所以呢就是还是要看自己吧，然后好好的去选一选， 是 真的很重要哈， 对， 好的，反正就是关于怎么选房子啊，我们先简单的这个说到这儿哈，啊。当然有一些还有一些注意事项，你比如说像走廊特别狭长的那种， 嗯， 是吧？就其实最开始你不也说了吗， 嗯？ 面宽宽的这种， 对， 相对来说就是其实住起来会比较舒服，又比较的 阳光比较好，然后呢，你自己感受也就比较好。 狭长的就是会，就刚才说的那个动线很长，然后那个路，就是那洞 浪费面积 很窄，就是一个浪费面积。 没错啊，所以呢，像这种房子呢，就大家还是要考虑清楚啊。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啊，这个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下面这问题呢，还是刚才就是昨天的那个朋友的问题，就说到那个公共产权房那个，他说当时刚才没听清楚啊，什么在什么情况之下无法获取贷款？这个我觉得还是看您吧，比如说您要是自己本身这个贷款资质有问题的话，那肯定下不来。 就是对，无法获取贷款，就是包括我们之前经常讲的，比如说征信问题，或者是说你是不是还有贷款在身上，然后我们在说申请公有产权房，这肯定是名下有没有房啊，或者没有贷款啊。主要是在申请之前呢，就是我们一定就是说开发商。你决定申请了这个公有产权房，开发商会一般的情况下会提前做一些讲座知识，比如说关于公积金的，然后还有说是关于就是说刚才说贷款的，还有什么时候认购的，然后就是你参加了就是开发商这种座谈的以后，然后你确定一下，核实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些资质可以申请下来这个房，然后我们再去交这个10万块钱定金。也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呢是先看好合同，首先呢研究好公有产权房项目的合同。那在这个整个公有产权，每个公有产权房申请时呢，相应的合同都会在公告中进行展示。所以呢，在众多的项目中呢，我们知道这公有产权房呢，它这个项目也越来越多嘛，它合同的相关细节也不一样，因为不是这个公有产权房是由各个开发商开发的，所以它的细节不一样，所以就是相对的对应的责任呢和权利，你要好好研究一下。第二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要参加项目的选房咨询会，一定要按时参加。每个项目在选房之前都会召开选房咨询会，包括项目的销售、公积金以及相应的贷款的相应工作人员呢也会到场。项目的不利因素展示呢，包括项目的细节以及贷款的问题都可以到场咨询。所以呢，您参加了这个会以后，您就知道您是不是能获取贷款了，然后再接下来呢，您就可以是不是能踏踏实实交这10万定金，以及您就不会担心由于客观因素您这十万定金发生了这种不能退的问题，您买不下来的问题了。 没错啊。所以呢，您还有什么样的不清楚的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进行沟通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这个宗林说，想问一下，就是我想改善置业啊，一次到位，请问应该注意什么呢？ 现在这种购房环境呢，就是挺建议大家去进行一次到位的，就是说我们未来避免了换房嘛。 对，因为你如果是首次置业的话呢，然后你还能享受10%多少的这个首付啊。 对。 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的在换房的话，那必定是 二套了。 对，因为现在不像以前说很便宜的，很多人都能全款，但是现在真的不太现实。 对，现在控制杠杆以后，所以就是说我们二套的首付压力很大。然后所以就是说刚才这个朋友问到要一次到位要注意什么，就是可能以后换的机会少了，我就想尽量选好的。选好的首先要注意对开发商的要求。那我们要选好的，就是一定要尽量选择大品牌开发商，这样就保险一些。因为就是在改善时候，比如说从前有过置业经验的，他更懂得就是说从其他渠道看这些房屋品质。如果开发商经常开发这些项目呢，就是说我们就知道了他过往的口碑是如何的了。所以就是说你在挑这个开发商的时候，就看他以往的一些就是北京上的同类产品是不是可以看一些业主论坛呀，或者加一些微信群啊，看看这些大家的以前用户的反应。那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的后续生活费要备足，因为要一步到位了以后，改善型的这种置业成本会比较大一些。除了我们都知道的，比如说是物业费、停车费，那可能还有一些有的小区会要有一些什么热水费啊，或者中水费，然后这些费可能在你来说就是之前没有考虑到，所以要选择这样的房子，这些后续生活费都要备足。还有就是说，我们再说的是配套一步到位， 我们不换房了，那我们就要考虑我们的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 对，要考虑长远，怎么也得5年8年的是吧？ 对，我是不是要把父母也接过来一起住？那我未来有了孩子，有了孩子肯定父母要一起住了，那就三代同堂了。 对， 那你要一步到位的话，就可能现在比如说是一居或小两居就不够了， 够， 要选择一些至少是小 三 居。对，所以啊，在一些居住品质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包括这个小区是不是有门禁呐，还有它的就是小区配套绿化，还有一些就是小区外的一些车流噪音等情况，这些都需要考察一下。然后还有刚才就是和已经讲过了，就是说这个户型是不是合理，然后因为换房成本特别大，所以就考虑的要比较多一些。然后就是说在改善置业当中呢，就不能像第一次置业那样了，我们去撞一套房子，就是所以就是精挑细选了，这些方方面面我们都要考虑到。 没错啊，所以就是要考虑东西还是挺多的、啊、 对对对， 无论是家里人口的问题，还是整个小区的环境啊、配套啊、交通的一些这种问题哈，都是您要去考虑的。 对对对 啊，当然这个东西呢也不是说您一次到位这样想，您要是说可能以后会有换房打算，那在挑的时候这些也是必备的嘛。 对，这些都是一些置业的经验积累。 然后这边有位朋友斯洛花语说，我没贷过款啊，如果把我名下唯一的住房卖了再买的话，算首套吗？算 算。 对对 对, 对，因为现在北京的政策啊，就是就是认房啊又认贷。 对 啊，然后这个贷呢是认全国的贷啊， 对， 但是房呢是认北京的房。 对， 所以就是说如果您把房子卖了，而且这个房子您当时没有贷过款，是一次性这种付清的话，也就相当于您在北京也好或者其他地方都没有贷款。 对， 那这肯定没问题。 对， 然后房子您又卖了，那肯定算首套。 对，在北京没房就就可以。 对，但是有一点啊，就之前也有一位朋友这个问到说，这个就是老家那边的房子是吧、这个现在呢就是拆迁了，然后面临着可能会需要这个去买啊或者怎样，他就问说哎，你说到这个名字要写的我名下，这个会不会耽误我比如北京，因为他现在是首套嘛，会不会耽误他这个首套的这个，我说没有关系，只要你不贷款就行。 对 对吧，就是而且他还说如果写在父母名下的话，到时候是不是就会有一些各种税，我说那当然了，如果不论是赠与还是这种这种的买卖啊或者什么的，那肯定还是有税的嘛。 对 啊，所以写在你名下没有关系，因为不会占用嘛。 对， 只要你别贷款。 对在外地大家就是说全国贷，然后所以在外地别使用你的贷款的第一次贷款记录，那在北京呢就是名下没房就可以。 没错啊，所以哈，这个大家这个不用担心啊，这个如果您把房子卖了没有贷过款，那肯定算首套了。 是， 我现在这种算是金户你知道吗？就是很少啊，就是、 很珍贵， 很珍贵，非常珍贵啊，一定用好了自己的第一次。 是， 好，来看下面一个球球的问题啊，说请问啊，看二手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啊，就是可能我觉得这个除了我们大环境之外，可能有一些这个关于房子的一些小细节在这儿，我觉得还是要说一下。 对，就是说我们在看二手房的时候，第一呢就是说首先呢你进到这个屋子里就是看这个天花板，然后如果你是住顶看顶层的话啊，就天花板是不是有水渍，就尤其在你抬头你看到那个就是每个房屋的房角它都能有一些阴的那种水迹，这种房子就不建议大家选了。那如果不是顶层的话，尤其是一层，那我们就看那个就是渗排水系统是不是好，然后也可以跟那个小区居民就是旁边的大爷大妈打听一下，那这个一层呢它那个包括卫生间呀，然后这个排水系统是不是好？那如果是你住选的是二三四层，那你要看的是我特别要留意一下阳台的地板是不是有潮湿发霉的状况。那是在物业的了解物业呢，你就去那个这个整个小区，刚才说了就跟那个大爷大妈多聊一下，因为有的小区之前比较严重，现在这几年特别好了，就是说它地下会有那种人防设施，它出租了，出租的那种租户特别多，这种小区里面就会稍微有些乱，然后当时呢就不建议大家选择。现在呢这种地下的 集体这种合租呢都被清理了，可能情况会少一些。然后你要是说比如傍晚啊或晚上去看小区，你也能看看这个晚上小区是不是比较安静啊，或者是比较安全，这些其实方方面面一些细节都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嗯，没错。当然了，如果比如说那个二手房您是打算重新装修了，那里边比如说你稍微地板稍微潮点是吧，然后那管子有点什么问题倒是没事，因为到时候都得换嘛， 对 吧？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一些这个采光和通风的问题， 对， 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对，就是如果大家是选择二手对，大家选择二手房时是挺建议大家看看楼上是不是出租了。 对对对。 如果出租的话，它楼上的包括就是像我们说的那个卫生间的使用频率会比较大，这样对你下面的生活影响可能也会稍微大一些。 对，当然这个因为我虽然说自己屋里的这些比如水啊什么的电呀、啊、要有点什么问题，到时候反正你要重新装的话都没事儿哈。 对。 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你要看一下这个顶面有没有一些潮湿和漏水。 对对对。 因为这个不是你家的事儿。 对。 这个可能有可能是上楼上那家的一些问题， 这个解决起来还比较麻烦。 对，别到时候说你家这边自己装好了，所有都弄得挺好的，结果楼上漏水又给你泡了烟了，那其实 是 麻烦。 嗯， 对，这个还是要看一下的，没错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和微信啊和我们来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抓紧再说一个问题啊。 嗯， 有朋友问到说，最近看中了一套房子，为了省钱选择了比较小的中介，最近呢该过户了，怕出什么岔子，他说能教我去注意点什么吗？ 嗯，这个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首先你要知道，就是你签的这个二手房的时候，一定要有共有产权的人都在场，就是说你配偶是同意这个出租这个出售这个房屋了，要征得这个配偶同意。然后我们核验的这个房子，这个房屋有没有违建，然后这个房屋之前有没有限购，然后这个是不是法院查封的房，这个三个你一定要查清楚。还有对自己的，就是说是不是有限购了，那你政策变动了，你丧失这个购房资格了，就得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房屋违建、抵押、限购、法院查封，还有共有产权人的是否知情，这五大方面你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是我们房屋过户时要规避的五大风险。 嗯，没错。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的解决大家发来的各种房产问题。您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您有一些房产的一些纠纷问题，欢迎您把您的姓名和您的手机号包括您的问题大概啊写一下发送给我们，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大家来打电话。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碧蓝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 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啊。那为此呢，还是请来大搜家的郑鑫。您好。 高二好，大家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您有房产的一些纠纷啊，或者是不了解的一些法律问题，也欢迎您把您的手机号和姓名包括大概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朋友给大家打电话。那下面我们还是先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一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数据的显示，全国楼市呢运行平稳，热点城市继续降温是主基调。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无锡等15个热点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的价格保持稳定，其中呢11个城市价格低于上一年的同期水平。北京二手房价格呢同比降幅3.1%，环比下降0.6%。那业内表示啊，说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调之下，2018年全国楼市呢预计保持从紧趋严的这样一个政策趋势，房价呢有望保持平稳。那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价预计呢会稳中有降。 嗯，我们看到就是北京二手房价环比其实已经是连降9个月了。那从刚才说的一月份房价平均数值看了，就是全国70个大中城市呢，就是说房价我们说是持续退烧中啊。从数据显示，一月份呢，北京二手住宅价格同比已经下降了是3.1%，这个数是领跌全国，环比呢下降是0.6%，跌幅达到了全国是第二，仅次于厦门。在持续降温的这整个环境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房地产市场现在是还是比较平稳的。那现在在一月份的北京二手房网签当中呢，就是一直保持在10000套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同比2017年一月份下滑了18.1%，环比2017年12月份呢又是小幅增加了2.8%，所以就是说房价持续小幅回落的当中呢，就是说也使大部分的卖家呢调低了自己心理预期的价格，就是我们在二手房买卖之中呢，就是溢价的空间也是在增加。 对， 现在业内分析呢，就是说，与去年3月份相比啊， 现在我们北京二手房价跌幅已经在12%左右了，基本算是回到了2016年四季度的水平，就相当于整个2017年房价上涨的空间我们已经给它挤回去了。就是整体市场的热度依然不是很高，房价下跌预期还是比较强，就未来呢稳中有降呢是北京二手房价的一个大趋势。就是在整个二手房交易当中呢，北京二手房交易中呢50%以上都是两居室，再创一个新高。就是我们可以理解说目前现在这个状态呢是刚需入市的比较多，那整体看呢是户型越大降价幅度也比较大。就在这个北京二手房中呢，144平米以上大户型环比降幅最大，达到了0.7%，这个数据还是比较可观的。那比144平及以下的中小户型的降幅的多了是0.1%。据分这些在60和90平米的中间的两居室呢，现在成为了最受欢迎的这种交易户型。一方面呢与现在北京的这种存量房的数量有关系，另一方面呢还是说对刚需人群，尤其是首次置业的人群而言，两居室呢性价比是最高的。 没错。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二条信息哈。往昔呢这个首季房贷呢大多还是比较宽松的哈，但是呢从今年开年以来呢，全国各地的商业银行也是开始上浮了房贷利率。业内表示说，银行当前面临的资金成本提高，息差缩窄的方面的经营压力，那上调房贷利率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在投机性的这种需求因为监管无法落地的情况之下呢，房贷的利率不可能无限上涨，市场也不需过于紧张。那往昔第一季度往往是房贷比较宽松的这种季度啊，但是2018年开年以来呢，确实很多地方都开始上浮这个利率了啊。 对，事实上呢，我们说这个房贷的发放速度呢，就直接影响了购房者的购房意愿和开发商的回款。银行的上调其实将在一定程度上是让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呢是进一步降温。那我们以100万还款25年为例吧，如果基准利率每月需要还款在大概是5307块钱，如果是按目前上浮10%计算哈，每月需要还款6057，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多的。那就是说房贷其实是影响房价走势的就是重要指标之一，收紧的房贷叠加房地产调控政策呢，对于我们整个约束房价上涨抑制炒房这个作用是更为明显。那现在就是说在北京来说啊，我们以北京为例，建行房贷上浮利率是10%，但是可能是未来还有进一步可能上调的机会，因为就是整个在银行来说它的房贷额度是非常紧张了。就目前北京市大部分银行已经开始执行了首套房贷利率基准上浮5%到10%的这样一个政策，除部分外资银行和少数优质客户执行上浮5%，大部分都已经是上浮10%，就成为北京房地产利率的这样一个主流水平吧。就在2月28号，中信银行也是暂停了北京地区200万以上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业务，并对房地产市场的相关产品的相关信贷政策也做出了调整。其实持续上涨的这个贷款利率对于整个市场来说还是年贷款额度继续吃紧，贷款利率才会持续上升，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整个市场的信心啊，就是购房者的信心啊，包括整个交易量啊，都是缩小的这样一个趋势。 没错。好，我们看一下第三条信息啊，来说说这个租赁房屋哈。未来这个居住在集体租赁住房当中的居民呢，步行10到15分钟就可以走到最近的这种轨道交通站点，那更有很多人不用乘坐轨道交通，在自己工作的园区新城附近呢就能这个就近的这个租到这种集体的这种租房哈。那记者从这个规划国土委也获悉啊，说今年本市的这个公立计划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这种编制报批，那与此同步的是呢，用于建设租赁房的集体建设用地呢也同步的纳入其中。今年一开年，本市就争取将一批集体建设用地呢选址在轨道交通距离比较近一点的，包括像什么产业园区啊，新城1公里左右那些区域哈，挺好的。 对，就去年呢，就是说跟高二以前在节目中也说过，就是本市呢发布了就是5年的这样一个公地计划，有1000公顷的 集体建设用地将用于建设这种租赁房。那今年呢，这个三个原则就是刚才讲的有一个三个毗邻原则，就是毗邻交通枢纽、毗邻产业园区、毗邻新城三个毗邻原则。今年呢，这个三个原则呢被细化到一公里，这一公里呢就是说我们在一开年整个当中，就是说市规划国土委和各区沟通时就对今年工地达到了更高要求，让在这个交通站点、园区和新城的这地块落实在这个一公里左右。超过六成的用地呢，现在是目前布局于就业密集的周边区域的两公里范围。这意味着就是如果要骑自行车上班，在这个集体租赁房的居民骑行十分钟就能到达公司。就虽然现在我们才说就是2018年刚开年嘛，但今年的第一批集体租赁住房用地就已经即将开始了。其中呢，位于朝阳区五环附近的这个土地呢，就是率先开头实现供应。在2017年我们北京市呢有 91.92% 已经供应了集体用地，就在我们通常说的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范围内，包括就是远在还有大兴、顺义、昌平、房山这样的新城呢是占比60%。今年呢要保持这个速度，就是本市去年用8个月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土地供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供应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今年呢，我们也会保持持续这样一个速度。 嗯，没错。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面一个关于政策的事儿哈。从3月1号起啊，这个楼市呢会有三大新政正式的执行。那这些新规呢，厉害程度也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对，有一些与房地市场息息相关的哈，咱们值得关注一下。当然，可能我看了一下，也都不是北京这边的哈，因为北京这边还没有一些最新的出来。从3月1号起吧，首先是南京啊会执行这个落户的一个新政，全国40岁以内本科可以直接落户买房啊，这个也是。是，我觉得现在不同的这个，而且城市啊， 对 他们现在都在积极的一些，人才引进的一些办法，对吧？像这个，之前我记得是天津那边会有这种落地的一些， 青岛也有， 对对对。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南京啊，也出台了这样的政策。第二个呢，也是从3月1号起，南昌将这个规范新建全装修的这种住宅销售啊，装修的这个开始限价了，就不能说你说我这是5000一平米的，但是其实它也许根本就没有，是吧？ 对，不能随便标， 对吧？ 对， 所以呢，它会有一定的这种限价啊，这我觉得也挺好的。第三个就是合肥啊，会有10条新政啊，比如说像合肥住宅车位不得只售不租啊，不得这个捆绑相售，业主只能买2个啊，包括这个3月1号起，这个违规者都不办理网签了啊。 它就是整个这个，我们其实看到这个三个细节啊，其实是对我们整个楼市的这个相关政策其实越来越规范，就是虽然。就是跟北京没有关系吧，到未来的时候北京建立就是涉及到这样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有一个参考范本的。就比如说，就我们从南京开始说，就这个40岁本科落户南京，也是刚才说的，就是说对这个引进人才方面是非常有帮助好处的。就是直接落户的学历，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放宽到本科了，然后此前呢是要求是研究生及以上在南京就业或者创业，现在本科就可以就业创业，就直接落户了。那再接下来看南昌，刚才高二也说了，就是说杜绝了这种我说多少就是多少了，就是我们把这个明码标价写在合同当中，以防呢就是消费者收到这房子就是货不对版，你说之前给我使用什么什么牌子，现在我收到的是什么什么牌子，这样呢我们都写在合同当中，就对这个工艺啊、质量还有标准都是可以买到一个放心的精装修的房子了。那再来说合肥这个，就是说一个是只租不售啊，还捆绑销售，和业主只能买2个，其实他也杜绝了这个多买进行一个，就是说比如说黄牛啊或者是囤积这样一个行为。所以就是说比如说业主买不到车位，还有就是说有的买的很多了，然后他漫天要价以后，就是说自己开始当了一个就是 二级转手代理了， 嗯， 都杜绝了这种行为了。 对，嗯，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啊。 对，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啊，说春节前后呢，北京楼市呢进入了传统的淡季哈，开发商也是放慢了入市的脚步，新房市场供应不足。那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官方的数据显示呢，说截到目前，北京一二月份取得预售证的项目呢，或一共有7个，明显少于去年同期的10个项目。业内人士预计说，二月份受春节影响，市场供应呢会进入到低谷，成交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呢，三月份之后，北京新盘会逐渐的入市啊，并且迎来一个供应的高峰。 嗯，刚才说二月份取得预售证的项目有7个，实际上在二月份入市的项目才仅仅有3个。那整个我们看2018年，刚才说的就是这个预计开盘的17个项目中呢，有11个项目是位于南城的大兴、房山、丰台等区域，其中大部分都是纯新盘。所以我们在2018年热点区域还是看我们的南城。那在2017年成交的71宗住宅地块中呢，大兴是土地供应大户，成交了14块住宅用地，位于第一。所以今年就看这些新房还是落在大兴上了。那上述刚才说的上述地块呢，均属于限价房和共有产权房，就是在利润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呢，开发商对这种产品呢，多会采用高周转的模式，就是快销速销。这意味着2018年呢，将迎来限价房商品房的集中供应，南城呢也会成为我们2018年的刚才说的这个热门区域。 嗯， 这两年呢，新房供应多集中在西南或者东南的这样南城区域。南城呢，我们说是发展嘛比较晚，与东部和北部相比呢，补涨的空间更大。因为现在东边和北边发展的已经很成熟了，就没有什么一个大宗的土地来开发了。 对，对， 现在大宗的土地开发都是落在南城，南城成为北京呢今年的新房供应大户，但分化也在加速。你看，就是比如说南海子公园附近的亦庄板块和南三环到南四环中间丰台板块，这些呢就是高端盘，就是豪宅嘛，10万家以上的这样置业人群的一个热门选项。而大兴的其他区域，包括受到了价格呀、户型的限制呢，可能就是刚需和首改的比较青睐的这样一个地块。刚才说的限价房呢，就是已经限定了9070这样一个户型，然后土地结构也发生了一些逆转，中小户型将成为这个市场的主力。所以呢，限价房单位面积小，总价低，所以使得新房呢颠覆了去年的这样消费一个结构吧， 嗯， 就成为了刚需和首改这样一个，迎来了这些客群。 嗯，没错啊。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那下面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 嗯， 刚才咱说了一个西城的一个棚改的一个范围啊，这雨后草阳说，能说说门头沟吗？门头沟棚户区的一个范围，18年能说一说吗？ 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是门头沟今年棚户区呢会有5块， 嗯， 所以这5块具体是哪一块呢？就是政府那个网站上都有，你可以查一下门头沟2018年棚户区改造实施项目计划表， 应该在住建委网站都有吧？ 对对对，嗯，然后这个5块应该是可能集中在新城的一些，就是说平房的项目上。 嗯嗯。另外，丝路话语说，北京调控政策对于底层的商铺是怎么规定的呢？好像对这个倒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 没有吧？ 嗯， 对，因为之前我涉及到商业的一种可能，也就是这种原来什么 loft 呀，就这种商办的项目哈。但是底层商铺一直是没有什么样的这种规定，还是那样子。 还是对，之前是就是按那个 商业嘛， 对 对，商业立项嘛，就是还是那样子哈，没有什么特别的。 嗯， 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问啊。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我们看看下面一朋友问题。说各位好，说我现在手头资金有限，首付加契税加中介费等等花费，这个的前置花费一共也就能拿出差不多120万左右。商业贷款、公积金贷款、组合贷都可以。说能买到什么样的两居吗？有没有推荐？ 他刨去契税、中介费，可能就是说交首付，纯首付这部分大概是 100万吧？ 对，100万左右。100万的话，他可能差不多买300万左右。这样的300万以上左右这样的房子，而这样的两居呢，在朝阳区定福庄、双桥、管庄这一块儿呢，也是 刚需客户的首选之地嘛。原因这个这块地区呢配套比较成熟，然后还有六号线和八通线，在交通上比如开车的话可以走广渠路，精通快速，所以说这块配套比较好。那它距离国贸呢也比较近，如果是在这个东边上班的这样的白领、也可以考虑这个附近置业。商业刚才说配套成熟，还有就是这里还有包括龙湖的长宁天街、国泰东兴这样一个商场。 对， 现在呢这块因为就是之前是改造，就是说包括拆迁啊改造，它还没有，可以说是没有完全完成，所以就房价还是相对比较低。然后从那个片区，从80年代的公房到2012年的商品房都有，所以说是选择空间也比较大。 对，而且这块呢你想选择一下什么样的这种户型都有，小户型、大户型、别墅都有。 对 对，然后而且确确实实啊，就这一块我当时也觉得，就尤其是比如长营管庄这一块、就总觉得说，哎，当时很多朋友买的时候就说，为什么这一片就要比其他地儿要低个那么1000块钱，就当时那会儿哈、就确确实实也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对 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现在发展还不错。 对， 嗯，好，我们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具体的一些房子可以给大家说一说的？ 具体的话，刚才比如说像定福庄西里二号院，现以两室一厅，然后这个户型是大概是在60平米以下，260万左右。那管庄西里的两室一厅呢，也是60平米以下，也是在300万左右。管庄西里呢是位于这，还有就是说，如果是你不想在东边，你还可以上北边，然后北七家组，北七家， 北七家现在发展的也不错了啊， 对， 加上有地铁啊， 对，北七家未来的话，这里呢还会有一些高档住宅的进入，所以现在买北七家的房子还是比较值得等待的。 好吧，那我们下面再看另外一个问题，说现在呢中介费动辄10多万啊，用信用卡刷这个中介费呢影响房贷审批吗？或者说刷完以后分期还款会不会影响这个房贷的审批？ 信用卡分期分期是不影响房贷的，然后您的购房贷款只看您在北京名下是否有房，还要看您的就是征信上是否有贷款记录。对，就不贷这个刷卡是对这些没影响的。 对对对。另外呢有位朋友小辣椒啊说，专家好，说2017年9月份呢这个离婚了啊，没有房没有贷，一年之后可以按照首套嘛，也就是说2018年9月份购买的话。 这是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政策呢是在2017年3月24号发布的，就是加强北京地区住房信贷业务风险管理通知，然后提出了对离婚一年以内的贷款人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所以呢就是在这以后离婚的需要满一年，并且名下无北京房无全国贷款记录，才能按照首套进行商业贷款买房。所以就是他刚才说的，就是说18年再买，满一年是可以的。 没错啊。好，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这样的，这个想问一下，请问北京的这个房产证啊，为什么会有写的是京，有的写的是叉京，说这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就牵扯到一个，就是说我们原来的是老房本改成不动产权证了。那北京的老房本呢，房产证上有两种号，就是京房权证与叉京房权证，新的房本就是不动产权证。所以没区别， 没什么问题啊。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个果果问说，这个请问如果说非得买一层的房子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就是在一层来说，我之前 咱刚才聊一下。 对对，所以还有就是还有看的就是说这个房子是不是塔楼，因为有的塔楼呢它是有地下室的。那在一层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北京的雨季吧，北京还好一些，就是它的雨季有的时候就是尤其七月份下雨很大的时候，你要就是说这样的话在一层就不会有太多的渗水。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买一层一定要注意采光的问题，你看一下楼间距要过窄的话，你一层肯定是完全采不到光的了。还有就是我们就是说一直在说的，就是是否这一层是否底层是否独立下水，一般的情况下一层的房子都是独立下水，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就是说有的老小区一层 从一层一堵，全楼都堵，全楼堵了都堵到你一层，特别难受。 对， 所以在一层还有要注意这个小区保安，然后如果就是这小区的整个小区的就是保安不好，那你一层要一定要注意，你的防盗问题，那你可能就防盗门呀、防盗窗啊，你可能都要装好了。还要看那个一层一般都肯定是想选择有花园嘛，如果没有花园的话，你看看你出行进入是不是方便，然后还有就是一层就是说对老人孩子是比较方便的。 嗯，对。来，我们再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老陈问说，想问今年的这个贷款利率提高了，说不影响之前已经购房的贷款人吧，是不是这样？ 不影响。 对，这个不会，他不会说随着这个来变的。 对，这个就是说 就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就现在还是什么样的。 对， 对吧？ 这上次节目说，就是说他之前呢，就是说银行发布的那个基准利率上调以后，这是第二年的一月开始执行。 然后这个后来我看到姓方康问一个问题，但是我是没太明白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买了一套房子，签合同呢应该是2017年的五月中旬交房，然后可是到了11月中旬才通知我现在还有9万的这个尾款没有交，怎么解决？说假如要考虑退房的话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有没有尾款没交您自己不知道吗？ 对， 所以我没太听明白您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啊。17年五月中旬交房，然后呢那这房子交给您了吗？还有就是说您可是到10月中旬通知您有9万的尾款没交，那您交了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就是要考虑退房的话，必须得有，因为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看这情况应该是买的是新房吧，可能是啊。但是如果说您是说想自己随便退房，那可能是不太能退的。 看看您当初跟他签的合同，因为我理解就是9万的尾款了，您可能已经交了大部分了。 对， 如果要再真的执意要退还，您的损失会很多。然后 而且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比如说违约或者怎样的，按说其实是不可以退 的。是 的 是的，我们不建议您走到退款那一步。如果就是说这九万的话，是因为是如果是新房，是因为测量面积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你看能不能协商解决。 对对对，然后您可以再发一个，因为真的刚才那个我们都没太明白。 是 对对对对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我们来说说装修方面的事情吧。明天见吧， 再见。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